呈现一场阖家共赏的视听盛宴。6月18日上午10点，和孩子一起听见经典。购票查询大麦网。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我是美朝集团董事长张晶， 我是华尔家具的周轩， 我是叶之峰企业董事长张军， 我是国华首饰总经理王一，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方法， 他是来自于北京七彩云南商贸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董路，大家欢迎您的到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携手合作伙伴诚意奉献 RBC 精英会。 各位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这一期的 RBC 精英会，我是主持人方华。首先为大家公布一下上周的获奖名单。上周六获奖的是139尾号2917、136尾号2842的两位朋友，你们获得的是由北辰亚视上车天下提供的感应夜灯一个。上周日获奖的听众朋友是186尾号3166、132尾号9513的两位朋友，你们获得的奖品是豪俊行提供的品牌钥匙扣或者是化妆包一个，恭喜以上四位朋友。好，接下来为大家公布的是我们本期节目的有奖互动问题，您听好了，我们的问题是购买腾势500最低首付仅需要多少钱？我这里有四个选项 ：A 8万元 ，B 6万元 ，C 12万元 ，D 是15万元。您认为哪一个答案是正确的？可以把正确的答案发送到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的微信公众号，先关注再发送。那么我们今天呢，依然会从中抽取两位朋友送出我们的奖品。我们今天的奖品呢，就是腾势的汽车车模一个。先预祝大家能够获奖。 对话行业精英，网罗商界领袖，见证商旅足迹，感悟百味人生。 那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我们本期节目的嘉宾。今天我们请到的是深圳腾势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北区总监雷康亮。您好雷总，欢迎您来做客节目。 你好主持人。 雷总，现在这个新能源汽车应该是越来越受大家的关注了哈。今年呢，北京市的个人新能源汽车的指标申请人数已经突破了23万，那么排队轮候已经排到了2023年了。新能源汽车的利好消息也是不断的传来哈。那么作为中国第一家专注于高端新能源汽车的品牌，那您也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腾势这些年的一个发展历程。 腾势在6年的成长过程中不断积极向上，我们不仅奠定了宝贵的中国电动车的品牌资产，产品上还持续不断地引领行业，一直在挑战着不可能。腾势在多个领域实现了突破并取得了第一。目前腾势是中国第一家专注于新能源汽车的合资公司，中国第一个续航里程持续领先的行业高端电动汽车品牌，也是中国第一批获得 EVTEST 5星评分的纯电动汽车，是中国第一个敢于挑战环球旅行的纯电动汽车品牌，同时我们也是第一个公开进行冰雪试驾和西藏高原试驾的电动汽车品牌。所以说腾势品牌的成长是一直追寻着不断向上积极向上的，这是我们的一种品牌成长的理念。 腾势听您这么一介绍哈，在业内创造了很多个第一哈。 对对对，这是因为腾势一直我们的品牌口号就是为你坚持更好。 嗯，因为一开始在我们的印象当中，这个新能源汽车好像没有那么高端的，但是我们的定位是要做高端的新能源汽车品牌，是吧？ 对，因为腾势是这个戴姆勒和比亚迪的合资品牌，所以在腾势品牌的孕育初期，我们的定位目标就是要做中国最好的电动汽车。 那么我们也知道从今年开始呢，传统的车企造车的新势力包括新能源合资企业哈，都已经陆续有产品上市了。 那市场的竞争呢也是越来越激烈，包括我们前不久大家都知道的这个车展，我们在车展上也看到了很多这种新能源汽车哈。那消费者呢也体现出对新能源汽车它的产品的要求也是越来越高了。那么在三月底知道腾势500是刚刚上市的是吧，那么腾势500它在众多的这个不断出新的这个品牌当中具备哪些核心的竞争力呢？ 我想从四个方面给大家介绍一下腾势500的新产品。 嗯， 作为这个汽车的关键指标之一，肯定我们认为是安全属性是选择汽车产品的最主要因素。 对，安全第一。 对，然后腾势的话是参加了国内目前所有车的 CNCAP 的碰撞试验，我们取得了5星的评分， 这是最高的评分，应该是吧？ 对对对，这是目前汽车行业的最高评分。同时，在去年年底，腾势也参加了针对电动汽车的专业的测试，叫 EV Test 的测评，然后腾势也取得了非常非常好的优异的成绩。同时，腾势也是纯电动汽车安全标准的制定者之一，并且我们参与了中德电动汽车统一标准的规划和制定。 嗯，那就是说，对于腾势来讲，它是参加了两个测试，一个是针对所有汽车的这个测试，我们获得的是5星的评分，应该是最高的评分是吧？ 对对对。 还有一个测试是专门针对于我们电动汽车的测评，就是您说的 EVTest 是吧？ 对，是的，是 EVTest、是去年咱国家推出了专对电动汽车的测评标准。 嗯，两个这个测评的标准我们都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 是的是的，因为这也是我们一直坚守的安全底线。 嗯，好，这是第一个关于安全的问题哈，5星安全。 对，第二个我想从品质上做一个解释，因为基于我们股东方的背景，戴姆勒拥有了130年的造车经验和丰富的工艺底蕴，其丰厚的积累对腾势的研发、生产、设计以及我们的供应商体系有着非常深刻的影响，所以为我们腾势的品质提供了强大的保证，这也是我们可以对客户非常骄傲的宣传的一点，我们在品质上是也是做到最好。 嗯，百年的造车品质以及我们这个新能源汽车的新科技的一种相结合是吧？ 是的。第三个想我想从这个全生命周期的服务体系上为大家做一个介绍，为了真正解决用户的痛点，解决用户的后顾之忧，腾势推出了，在今年我们新产品的推广过程中，我们推出了充电桩的升级，然后对老车的延保，然后对前期这个保有客户的置换服务，还计划以奔驰租赁和奔驰金融团队为基础的二手车业务，为消费者提供真正有价值的电动汽车出行体验。刚才我想解释的最后一个就是这个二手车业务，这是目前行业内电动汽车最大的痛点，也是我们现在在尝试把这个在6月份我们就可以推向市场。 嗯，所以说汽车它也存在一个全生命周期的服务的问题是吧？ 是的是的，因为大家现在在购买电动车的时候最担心的就是二手车的处理和整个残值的处理，这个一会儿到下面我们可以去详细做个介绍。 嗯， 然后最后一个是想从我们目前的整个持续性的交付能力想跟客户做个介绍，截至2017年底腾势已经有超过10000辆的产品交付了市场，腾势的产品不仅经过了严苛的实验验证和测试，更是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我们经受了市场的考验，经过市场的实践，腾势积累了大量的产品数据和丰富的经验，为我们下阶段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做足了准备。从以上四点可以说，腾势500是市面上我们说是最靠谱的纯电动汽车。腾势500作为腾势的重要车型，向市场我们一直传递着高品质电动汽车的理念和体验，也为腾势新能源汽车战略时代的开启新的起点。 嗯，咱们腾势500这个名字起的是不是跟咱们这续航能力500公里有关呢？ 是的，主持人，因为腾势的产品我们经历了腾势的300公里的续航、400公里的续航、500公里的续航，腾势就是在这一直的不断对续航里程和我们的品质的提升和改善过程中，然后所以在最新的一代产品我们就命名为腾势500。 嗯，其实我们也注意到哈，像北京这样的一线的城市啊，电动汽车能够达到300公里的续航，就已经能够很好的满足我们日常出行的需求了哈。 但是在关键在用车方面还是存在着很多的痛点，其实您刚才也提到了哈，比如说出行啊、质保啊、置换呀、残值等等方面哈。那么腾势对于这些痛点有哪些具体的解决方案呢？ 现在呢，因为对北京市场啊，您可以注意到很多客户选择第一辆这个新能源车，大家其实都非常的谨慎。 嗯， 目前在市场上比较流行的，大家都称呼作战号神器。 嗯， 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大家对电动汽车的品质仍然有非常大的不放心。 嗯， 因为目前我们市面上的电动车更多的是在燃油车基础上做的改装。 嗯， 然后同时呢，缺少深刻的产品体验的机会，不得不对用车的这个品质做出妥协。而消费者还有一个普遍的认知，就是电动汽车的升级快，残值低，没有办法实现像燃油车一样的保值，这可能是一个比较大的痛点。 嗯， 然后为了真正解决用户的痛点，腾势我们致力于打通了用车、养车，然后和置换以及二手车电动汽车的全生命周期，为消费者提供真正有价值的电动汽车生活体验。 嗯， 以我们500的产品在上市期的推广为例，我们现在推出了4个政策，一个是用车省心。 嗯， 对于外界经常诟病的充电难的问题，腾势提供了充电桩升级服务，用户可以使用20千瓦的直流充电桩，最快3小时可以充满我们500公里的产品，从零到充满。此外，我们还使用了60千瓦的直流充电桩，1小时可以充满，全面升级了我们的 APP 的充电地图，覆盖了全国275个城市，114536个。充电桩科学的分布在家庭和公共场所的各个工作地点，为客户提供最大的方便，这样让客户达到用车省心的目的。充电桩这个是我们在腾势的车主购买我们的产品以后，我们会有一个 APP， 嗯， 然后我们的车载的 APP， 然后会把目前收录目前市场上公共的充电桩的位置和使用情况， 嗯， 然后还大部分的话是经过我们腾势厂家做过认证的充电桩， 嗯， 啊，会把他们的具体位置和使用情况在我们的 APP 上体现，啊，让客户更方便。因为目前市场上的这个充电桩都是第三方的充电桩， 嗯， 啊，然后客户使用起来也不方便，你不可能下载一堆的这个 APP 去看这个充电桩是不是空闲呀，那个是不是可以充啊？我们把它做了一个整体的整合， 嗯 啊，方便我们客户使用， 就方便大家找到你可以就近用到的一些充电桩，是吧？ 对对对对， 嗯， 从更科学让大家达到使用的目的。 嗯嗯嗯，这个是为我们用车的人所想到的一点，非常贴心。嗯， 对对对，让用户省心。另外一个的话就是这个养车舒心，腾势的整车延保方案，我们对过保的车主只提供单独的999元的收费，就可以享受来自腾势厂家原厂的保修服务。当然，这是对我们刚才说的目前市场上已经有的10000多保有车主而言， 嗯， 这也是我们对客户承诺的一种坚持吧。 嗯， 第三个点的话就是我们的换车安心，因为目前电动车的升级相对比较快，针对这个大家关注的车辆保值问题，腾势的产品回购服务可以免除大家的很多后顾之忧。目前我们正在推行的腾势300车主的针对500的置换活动， 嗯， 腾势已经对客户做出了承诺，以不低于成交价的50%做最低的回购， 哦， 这是我们目前正在推的一个对老客户的一个回馈活动。 这应该是咱们独家的有的这样的一个政策吧？ 对，目前是作为电动车行业而言是腾势专属推出来的。 嗯，确实这个电动车的保值的问题也是购车者所担心的一个问题之一。我们知道燃油车我们在换车的时候，二手车它是有一个什么什么的价值能够卖出去的哈，但这个电动车其实大家很担心它，哎呀，我这个电动车将来它还能不能值钱，是吧？ 对，电动车因为二手车的标准，行业的标准现在还没有出来，但其实更多的厂家都是参照这个传统车的标准在做。 嗯， 然后对电动车行业的二手车而言，实际上更多的需要整车厂去把这个体系逐步的完善起来。 嗯， 针对这一块呢，我们也推出了这个二手车的业务，希望通过我们二手车的推出，全面打通二手车的流通闭环。 嗯 啊， 目前的话在六月份这个我们的产品会对整个市场开放啊，我们会通过奔驰租赁和奔驰金融的团队把我们的二手车业务融入到这个更多的市场。 嗯，就像刚才您说的哈，换车安心，二手车放心，这两个恰恰是消费者特别感兴趣的，也是这个痛点哈，也是能够让他们放心购买的地方哈。那么针对于这些用户他们的这些担忧或者是他们的一些疑虑也好哈，腾势500我们会推出哪些新的政策能够让我们这些购车者更安心的去购买呢？ 这也是我今天想重点对大家去介绍的，也是我们在六月份要正式推向市场的，我们称之为先享后选服务的金融产品。 先享后选。 对，先享受。 就是享受的享。 对，后做选择。因为先享后选这个产品是腾势品牌和奔驰租赁以及奔驰金融联合这个向新能源产品推出的一种弹性的购车新方案。 嗯， 通过先享后选的方式，客户可以享受更低的月供、更灵活的现金流，合同到期后可以有三种方案的选择。第一种就是置换。 嗯， 置换通过这个，因为产品的迭代升级，您可以置换我们的下一代的新产品。 嗯， 第二个就是购买，如果您觉得合适，您可以把尾款付掉以后，然后把产品购买回去。第三种就是返还。 嗯， 如果到期以后您觉得可能想有其他的这个想法，那您可以把车辆返还给我们。 嗯， 这是我们称之为这个先享后选的主要原因，就是说你可以先享受使用权。 嗯， 后期的话你有三种方案去选择你下一步的处置的途径。 嗯，我先用很少的一部分资金享用了这个车，我也体验了这个车，经过一段时间之后我自己再决定我是继续购买，把所有的尾款付清，还是用置换的方式我要升级啊，买成新型的车。 对， 还是说我觉得这个车呢不太符合我现在的这种需求，那我可以把这车就返还给你们，是吧？ 是的是的， 这种方式是吧？ 对，是的，这是目前我们推出了先享后选的后面的选有三种方案给客户提供。 所以给客户来讲其实更大的这种选择的灵活性，是吧？ 是的，先享后选对客户其实解决了客户的几个后顾之忧吧。第一个就是关于残值担保的问题。 嗯。 第二个就是免除了客户对电池使用的担忧。 对。 电池使用的担忧。因为如果您使用两年或三年以后，您觉得说我需要升级新的产品了。 嗯。 可以你通过置换去完成。如果您觉得说到时候电池还能满足您的要求，您可以把尾款付掉。如果您觉得已经满足不了你的要求了，您可以把车辆返还给我们厂家。 对，因为确实这个电池由于它使用的问题，它还有一个蓄电能力的问题哈，并不是永远都是能够100%蓄电的，是吧？ 对对对。 嗯，那您能不能用这个腾势500做一个例子来给我们具体的来说一下我们的这个先享后选的这个方案啊，到底是怎么一个付款的方式？我们大概首期会付多少？ 好的。先享后选方案的推出，它与传统的金融贷款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可以通过24个月或36个月的贷款期，最大程度的扩大客户对车辆这有形资产的选择权。 嗯，两到三年。 对，两到三年的选择期。以腾势500时尚版为例，我们给的方案是您可以首付 20% 到 50% 之间。 嗯。 如果您选择 50% 的首付，余款您分两年支付，月供只需要1488。 哦，那这个对于大多数人来讲并不是什么负担，应该说是。 对对对，每天实际上每天负担就是50块钱，一杯咖啡钱。 对。 一杯咖啡钱，就这样的话其实减轻了客户这个一次性支付 压力。 压力，对对。 因为这个车是30万左右，是吧？ 对对对，33万，32、33万。 对于有些人来讲要一次性付清还是有一定压力的哈。 对。 嗯。 然后同时呢，您当然您也可以选择20%的首付，低首付20%，实际上就算下来对30多万的产品而言，您首付只需要6万块钱。 对 对，只需要首付6万块钱，最低就可以把腾势目前我们的最新款的产品开回家。 嗯，那么2到3年期满之后呢？ 2到3年期满之后呢，就如我刚才说，您有三种去选择。 嗯 您可以选择 置换成腾势下一代我们的新款产品，同时获得一定的保证金。这部分资金可以直接抵扣我们新款产品的车款，也可以作为新车的首付款。您也可以用很低的月供持续不断的继续享受先享后选的这个政策对新产品的使用。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合同结束时您可以选择支付尾款，直接把届时您一直在使用的车辆开走。当然如果您对产品或者是服务有其他的有不满意，但你也可以选择在使用期满不管两年或三年以后，我们的合同到期以后车辆，然后我们以我们在购买时签的合同的价格直接收回。我相信这样的话对客户而言，他可以让他购车的疑虑或者是对残值的疑虑 就后顾之忧就没有了。 对对对，可以这么说、可以这么说。 按照这种方式啊，比如说我们要用这种置换的方式的话，其实因为您刚才也提到了这个新能源车它的升级换代还是蛮快的哈，那我是不是可以用这种方式一直就可以使用最新款的车呢？ 可以可以。先享后选政策其实是梅赛德斯奔驰租赁在中国市场首家推出的弹性购车的金融方案。这种金融方案是目前银行或者是我们现行的金融机构都没有的。即使在燃油车领域也只有奔驰在做。在电动车领域我们是跟奔驰金融和奔驰租赁合作推出这款产品。它就如您刚才所说，它可以通过一代一代的先享后选一直持续下去。如果下一款产品我的价格会高，那可能您这个月供上会稍微做增加。如果下一代产品您选择的这个价格低，那您月供可能还会减少。就是这样一个持续性的长期的发展过程。 其实现在我们的这个汽车行业是和汽车金融是结合的越来越紧密了，在汽车金融方面也是不断的可以去创新的地方，是吧？ 是的，因为现在对中国的国内的这个电动车或者是燃油车而言，整个特别是高端车，然后的贷款比例或者是金融方使用金融方案购车的比例的已经超过50%，在一些大的品牌可能达到60%甚至70%，只不过是目前对电动车而言可能这一块比例比较低，所以我们推出这样的产品也是希望在解决客户后顾之忧的同时，然后降低客户选择高品质产品的门槛。降低。 但是这样的话对于我们自己来讲，就是我们这个生产者来讲，会不会增加一些成本或者是压力呢？ 这个当然是有了。但是首先的话，我觉得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厂家，这是我们对客户做出的承诺。另外的话也是对我们对自己产品做的非常有自信的做的这个担保。因为作为行业内第一个对残值做担保的新能源整车厂，我们是经过跟不同的金融机构做了非常全面的测算，结合我们的产品最后给定客户的合适的金融方案。 所以说能够做出这样承诺的厂家的确是非常有自信心的，应该说是，而且是有实力的。 对，因为我们的先享后选整个的政策的核心是在于给客户一种长期的保证。 好，谢谢雷总今天来做客节目，让我们了解了腾势500，同时我们更了解了腾势对于我们汽车消费者来讲所提供的那么多的贴心的模式，以及我们创新的一些服务的方式。谢谢您，也希望大家关注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的微信公众号来参与我们的有奖互动。您现在收听的是新闻广播城市广播共同播出的 RBC 精英会。新闻广播首播时间每周六日15:25，城市广播播出时间每周六日19:30。参与节目请关注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的公众微信号。接下来为大家播出两条资讯。5月31号，全国印刷博物馆展示联盟成立仪式暨中国古代印刷史学术研讨会在中国印刷博物馆举行。首批17家全国印刷博物馆展示联盟单位是以全国印刷出版相关博物馆、 展示馆以及所有致力于传承弘扬印刷出版文化的有关组织机构和团体共同组成的一个展示平台，以进一步加强馆际合作，发挥联合效益，传播好中华印刷文化，讲好中国印刷故事为主要目的，共同深入宣传印刷出版文化对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发展的重要贡献和现实意义，唱响主旋律，坚定文化自信。联盟将形成整体规模效应和高效运营态势，有力提升中华印刷文化的影响力。中国古代印刷史学术研讨会得到了全国有关印刷博物馆的大力支持，得到了中国社科院、中国科学院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河北大学、山东大学、北京印刷学院等院校的积极响应。金客隆集团为了让顾客节省结账时间，有更好的购物体验，近日先后在甜水园店、团结湖店、三里屯店等九家大中型门店引进自助收银机设备，逐步引导顾客适应新型结账方式，使购物更便捷。自助收银机打破了传统收款台排队结账方式，顾客按照流程指引就可以自行轻松完成整个结账过程，不仅能给顾客带来便捷高效的新鲜购物体验，在收款效率上也明显优于传统方式。金客隆集团计划今年十月底前实现自助收银机在旗下所有门店的全覆盖，为快节奏的都市生活增添便捷。现在正值金客隆24周年庆，消费者可以到店进行购物自行交款的新体验。听众朋友，今天的 RBC 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别忘了关注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的微信公众号来参与我们的有奖互动，下次见。 那一天我翻看从前的相片，阳光下一家人笑容多灿烂，那一年我5岁，最爱动物园，全家逛了一遍又一遍，很可爱的童年变成一张张相片，我不知不觉学会了怀念，那个孩子会珍惜自己的童年，懂得珍惜已过了多年，还记得那一天买了小木船，只是不久再也没看见，体会从前的艰难，那个孩子不盼望快长大成人。 光阴见证变迁，一砖一瓦也关情，记忆擦亮传奇，京华儿女多才俊。 您猜怎么着？ 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胡同里的故事，故事里的胡同。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建国门商圈热门坐标，拥有7个面积不等的会议场地，可容纳10人至350人，专业的会议服务。